唔好同我讲只 game 有几好玩 ，cosplay 几多狗功，电影有几深奥，艺康两个字，虚伪方言，真嘅嘢冇人理，假嘅先有人听噶嘛，系咪咁话？逢星期三9:30至10:30，我系蝎子王，城寨见。 好，又翻嚟舊事好啲，繼續講下新聞先。咁嗱，回應翻啲網友啦。咁有位啊，啲老友阿紅哥啊，話咩？哇！喺風雲最精彩呢一幕，吳孟達隻呢個咩虎爪印象仍在。佢係記呢啲嘢啫。 吳孟達虎爪， 所以我先講， 即係佢講我頭先風雲裏面強姦啊。 係啊！ 哇！ 有 太年輕啦， 有咩添啊？有 冇五字頭？有圖有真相喎，真係有圖有真相。 冇五字頭都唔記得啦。 不過我真係好似冇乜點睇過。你知道我細個睇你聽你節目噶嘛？ 哦， 係嘛？係咯，係啊。咁另外有呢幅相喎，俾我哋阿 Lance 哥揾到你張相喎，竟然有喎。 係啊，依個係啊，呢只古仔第日我曾經啱啱揾大家唔知點記得電力市場啱啱早大半年究竟 點解而家仲後生？ 係咯。 是啊， 亞視真係唔怪之得，唔怪之得3:00收視啫。 咁呢只古仔係，哎呀，講呢只古仔係。 大佬，你睇佢髮型出鏡嗰個樣， 係咯。 點樣啫？啊，係都要。你好啊，好愛國。 而家曲線讚你， 曲線讚你啊，即係話而家仲好過舊市啊。 我覺得嗰時咧，我記得做呢只古仔係講一個電力市場兩電加價，講中電同埋廣燈，就係講嚟緊會唔會買內地電呢單咧，其實都係幾大嘅新聞嚟嘅。嗰時我翻到嚟時候，我揾咗四個記者去做咗一個禮拜專題古仔，我哋就講究竟嗰時講緊係咪應該向內地嘅南方電網買電咧？ 嗰時潘國聯喺度吹緊啦。 咁啊，嗰時我就揾 李小林啊， 我又揾呢個嘅環境局局長阿星爺。喂，星爺，其實政府出嚟要解下話，因為嗰時好多疑慮，究竟嗰個穩定性安全性嘛，我嗰时揾佢哋嘅 PIO， 跟住再搭上去，佢就话：啊，局长呢排短时间唔得闲，咁我话：喂，唔紧要啊，一个月之后啊，都系唔得闲，咁我揾 Christine 得唔得啊？揾副局长得唔得啊？都唔得闲。咁你好奇怪， 你唔覺得陸公衞好似遲咗啲咁 嘅？Christine Low 喎 ，Christine Low 以前我哋係好 friend 嘅喎，陸公衞，但係真係 冇見過，冇 入咗政，入咗局之后就完全係。 冇做，即係你完全消失喺公眾眼中。 喂，幾好啊！喂，咁我應該鬧多啲政府咧，然之後等佢咧，即係有即係有影響力，我呢啲唔得啦。鬧多啲政府，等佢請佢之後唔使做嘅，冇聲出又唔使。 但你好難拿捏嗰條線噶嘛？你鬧得多嘅話，佢當你仇人咁啊，卜死你 啊！又好嘢。 即係講翻嚟，所以話從呢件事，當我哋譬如傳媒，我覺得角度就話，既然我要做古仔，我梗係攞個官方一個嘅回應啦。你既然你話考慮引入南方電網，點解你環境局局長黃星華點解你唔出嚟做個訪問啊？ 我彈條橋俾你。如果阿星爺下次如果仲有呢啲情況咧，你就將嗰個 millions 啊個公仔代替咗佢擺喺度。 嗰個貪嗰個 迷你兵團啊，好似佢嘅嗰個 又唔講嘢， 得一隻眼嗰個啊， 係。 个粒药丸咁样， 其实好多个局长都系好奇怪嘅。 唔系根本就坦白讲，我觉得唔够班， 唔出声嘅佢哋。 唔系唔出声，系唔够班。 未系 OK。 嗱，佢亦都咩咧？就系咧，以前咧，你要熟书，你先敢去做专访嘅。 嗯。 因为咧，现场咧好难提抢嘅，你好难话stop， 唔好老记住，等我攞个蓝色file打开，然后读睇嚟啦，咁唔得噶嘛。咁咧，所以咧，以往你留意一下 AO 咧。包括處長咧，係容易 approach 嘅。 嗯， 點解咧？因為最熟書嘅就係處長， 一定 係政務官 D2 嗱。坦白講，政府嘅訓練一個 D2 嘅官員咧，實際上已經可以應付得到嘅啦。呢啲即係一啲如果 high flyer 嘅話，可能 around 35、36歲到40歲之間呢啲。 咁我啱咯，係 D2 嘅官員。 係 而家問題就係呢扎人已經冇咗個 training 啊。嗱，所以我可以咁講啊，再過多10年，問責制再行多10年咧。連處長級的官員都彎埋，係嘛？因為嗱，見傳媒的機會就去了梁黃錦星啊、吳克儉呢啲咁嘅人嗰度。吳克儉就永遠開口及著你嘅，開親會就俾阿謝靈傑英兜巴刮嘅，即係唔係用手打，係鬧嘅，直情喺政府裏邊啊，而家教育局裏邊開會係俾個常任秘書長當面鬧嘅。 梗係啦， 佢已經盡量唔翻 office， 你知唔知啊？吳克儉 避一避先， 係啦，避咗咩咧？有錢剪彩啊，出國。最喜歡出國考察一年唔知40多次，好勁嘅 旅遊專員， 每個月都出國嘅。 哇！ 咁咧就最少出2次，咁其他時間就去咗剪彩。咁然後收尾，我而家我啲舊同事話俾我聽咧，佢而家最喜歡去咩咧？嗰啲 駐港領事館的酒會，最無聊的這種是咩意大利國慶啊，法國國慶，唔知班騎士獎章啊嗰啲，我哋以前都唔去嘅。吳克儉咪最中意去。 咁去到有咩話？冇嘢做， 佢就冇記者嘛。 佢第一冇記者， 冇記者嘛。 佢亞視唔會派一個做政治記者去採訪意大利國慶噶嘛？你明唔明啊？係最安全啊！然後仲可以攞下攞下，揸住嗰啲乜 Dolcetto 啊，同埋嗰啲咩Amaroni 啊，咁樣喺度飲啊嘛。就係你發覺嗱，好多嗰啲。我認識嗰啲官員話俾我聽，政府官員咧，佢話咧，點解去親主禮咧都見到吳克儉喺台下嘅？跟住佢哋自己都諗關佢咩事咧？但佢又會去嘅喎。就蘇錦良又係中意遊浮咯。咁你諗下嗱，記者同官員咧，我覺得如果係一個良性互動咧，大家喺度會進步嘅。你明唔明？即係話，如果我係 D2 嗰陣時候，我已經認識你，而你係就算嚼過我都好咧。即係如果大家都係。一個對手咁樣，其實係個位置唔同嘛。大家做嘅嘢都係專業嘅話咧，咁到佢升到去一個 D 八嗰陣時咧，佢係唔會驚任何呢啲咁樣嘅專訪。就算你做幾大嘅一個鏗鏘集好，或者你新聞部做一個連續一個禮拜去砌呢個電力加價都好，或者呢個就係清潔能源都好。如果我係一個環境局嘅常任秘書長，我係唔會驚嘅。但問題而家呢班外來嘅問責官員其實係破壞香港傳媒其中一班人就係佢哋， 冇錯， 因為佢哋唔專業啊嘛， 冇料嘛， 佢冇料啊嘛，然後跟住咩咧？我自己聽過好多係咩咧？翻到去之後調翻轉投訴個記者，我聽過一個係咩咧？鏗鏘集，港台發鏗鏘集講教改，然後完咗之後係個局長翻去就係要整治港台，其中一個原因就係點解佢唔係幫我宣傳我嘅政策？而在一個節目裏面拍攝的時候質詢政府為何要做這些事，他的 assumption 就是你鏗鏘集是幫我去做，我想他對亞視都有這樣的看法的，就是覺得你們是 propaganda， 其實全部都是的，要 但以為是誰知道 原來是當 我到底原來發覺 當我去到現場發覺原來不是的時候， 大家一起嚼他，我們都會 其實他就會他調回轉，他不會反省自己為何這麼撲街，他調回轉會想是什麼， 你不 對，為何你亞視，喂大哥你不是全聲筒來的嗎？你港台不是全聲筒來的嗎？為何你有記者在現場會 question 我們問責官員，我答應你做這個節目是話了給你的監製聽是要 positive 的、哦，真係咁講噶，而監製應承咗係 positive 嘅、哦，點解去到現場個記者會問埋啲咁嘅嘢嘅？跟住翻嚟就投訴啦，就同向更高層投訴，然後由更高層向港台施壓。 喂，咁求證、旁證、執位 都係佢， 全部佢嘅人 黑曬都係喎。 咁啊，開即係玩曬嘅咯喎。 喂，大佬，佢記者會都已經變成一場戲咯。 嗯， 佢 planning 啲問題，去俾一啲佢哋友好嘅記者 tip off 佢哋去問。然後點名嗰陣時候又指定由佢哋問先，咁你諗下佢已經塑造曬成個記者會嘅 atmosphere。當你記者，你會怯嘅，所有都咁友善、咁和諧。 我突然間問過 你問一條 UGL 五千萬，咁你諗下你自己太 odd 啊！你明唔明啊？你自己變咗怪人啊！個記者本身 槍打出頭了、啊、 即係所以我會體驗，即係體會到嗰啲前線記者嗰個 難處 壓力啊！佢個壓力係嚟自佢隔離左右 嘅 silent 嗰啲沉默與友好嘅態度啊！ 阿李美德咧，每而家嗱嚟緊好快有財政預算案、有先報告啦，每次咧都會有個電台係咪電視台都會有個論壇嘅咁、啊、每次咧，就係新聞處長就話我會安排嘅，咁同港台合作，咁佢哋負責即係現場做，咁每一次都會有唔同嘅電視台去負責輪流做 host 嘅，譬如有無線啦、亞洲電視啦、Cable 啦、Now TV 啦， 我嗰個年代就係輪嘅， 係啊輪咁樣啊，咁其實每次輪時候咧，大家都要好多嘅 negotiation， 好多嘅give and take 嘅，邊個去？做個 host 啊，啊咁譬如抽籤啦，喂呢幾年嚇、啊、多咗鳳凰嘅， 唔係好串喎，不如揾第二個啦咁。 嚇咁、啊、譬如邊個做 host 嘅主持，邊個 take 第一條 question， 邊個埋尾，邊個跟咧，每樣嘢都係一個好清楚嘅。咁新聞處長即係佢哋有幾個負責 media 就會同佢 briefing 嘅。啊，譬如今次喂阿、啊、Joyce 你要派邊個嚟，我派邊個嚟，其實係由我哋自己嘅決定啦。咁但係佢哋自己有一個 agenda。 嗱、啊，你知唔知咧、啊？政府咧其實係有一個 list 咧，係希望邊啲人嚟。而那些人呢一定是相當之和諧、相當之友好、友善的態度，亦都有一個 list 呢是知道那些是很 aggressive 同埋比較 confrontational 的。 嗯，這個 list 是在你回歸之前有定，譬如話而家呢段時間更加明顯咧？不，以前嚟講可能都有一啲，譬如話 friendly 啲員大家啱傾啲嘅會。 嗱，譬如咁啊，我所知啦，呢類咁樣嘅即係 policy address 同埋呢個 budget 之後嘅嗰、那個。 其實是黃金時段嚟嘅，都好似八點鐘定點乜鬼嘢嘅嗰個時間，好似 差唔多黃金時段。係 黃金時段影響好大嘅，即係影響到個 rating 好好緊要嘅。咁所以咧，我哋最希望係由 TVB 做主持。 嗯， 千祈唔好 cable。 嗯， 係嘛？嗱，即係有個傾向嘅政府係會。咁第二咧就係咧，以往咧，我覺得咧，政府去處理呢啲問題嗰陣時咧，其實佢相對咧冇。那隻手冇伸得咁細嘅，哪個台派邊個人嚟咧？其實就唔係睇得咁重。嗱，個原因係咩咧？施政報告出台前、出台後咧，即係嗱，我唔敢講英國佬年代完全冇呢啲 manipulation，一定有嘅。譬如南華早報 Danny Gittings 一定會爆到一啲嘢出嚟先嘅，跟住信報余錦然一定會爆到啲嘢出嚟先嘅，因為大家都知 Anson 下邊嗰幾個 media 嘅 partner，就係信報、南華早報。明報絕對不是。咁然後咧，就之後咧，因為我有俾咗料你，咁你哋又有嘢 favor， 即係俾翻我嘅其實。咁所以去到有啲位咧，佢要真係要 damage control 啦，要即係話唔好再燒呢個問題落去咧，係可以打到電話嘅。咁就大家都係維持一種咁嘅關係，但係唔會去到就係話邊個台派邊個人嚟，係唔會去到呢個 level 嘅。 或者 Even 話， 因為呢個就是你根本上你踩咗人入去人哋嗰度啊，你明唔明啊？所以話互相尊重，尊重大家專業就係咁嘅意思。 如果咁講，佢做政治都唔專業啦。 係啊，就係、是、唔專業咯。喂，我理得你花仔派邊個嚟啫？係嘛？總之就係我有辦法去令到個傳媒個效果出嚟，對嗰個施政報告唔可以太過負面。 嗯。 而你派邊個嚟，我都可以 handle 得到嘅。所以我就話，當個政客嘅水平越低，佢就會 blame 得傳媒越犀利。而 blame 得傳媒越犀利，佢就會最衰格係咩咧 ？Find the easy way out， 走捷徑。走捷徑係咩啊 ？Bypass 個傳媒機構，由上邊出手，由中聯辦出手，由呢個政客出手， 直接。 嗱，以前就好簡單嘛，我會度好我個 storyline 先。譬如我要揾你傾，喂，施政報告有個咁嘅故仔，今年就會出一個新嘅政策，就係點樣去資助年青人買樓咁。咁嗱，那個 angle 就講咁，咁你可能覺得喂有喎、啊，即係獨家喎、啊，亦都係有新 angle 喎、啊，咁樣，咁大家就會即係有個deal去做呢個故仔。但係你揾邊個人嚟做，我唔介意嘅，其實出咗之後唔係 100% 係 favor 政府，其實我都唔介意。個原因係因為大家每一個deal都有來有往， 同埋佢有個 long 啦， 係啦，其實同埋一個 long term 嘅關係嚟嘅，一個係唔係 one off 嘅， 你唔會走得太遠， 係啦， 因為我呢個 同埋我唔可能要。90% 正面嘅，因為咁樣嘅話咧，你就變成 propaganda， 而你變成 propaganda 之後，你講嘅故仔冇人信。 冇人 信。 所以呢個就係最根本，我覺得而家點解係一個大倒退嘅原因。 呢咪最渣嘅管理咯，最渣管理就係我。 跟住你會 run 埋嗰個 media， 譬如明報你睇， 搞死咗。 其實係最悲哀嘅南華早報，曾經係亞洲最出色嘅英文報紙。你睇今日慘不忍睹嘅分 page， 絕對係 裏邊嗰啲 column 慘不忍睹。點解咧？是不是就是你毀壞埋份報紙，是因為個政治 politician 本身的低水平，而從而拖累曬成個 media， 而你不斷將個責任係毀，即係毀過於傳媒啊嘛。 嗯哼， 係最衰你班友問埋先嘅問題啊嘛。我哋香港冇嘢嘅，好和諧噶，你係都要料嘢啊嘛，係都要問 UGL 啊嘛，係嗎？咁咪佢咪覺得咪傳媒搞事咯？咁傳媒搞事咯，跟住咪逼走一班經歷過六四，經歷過即係中英談判、政改，因為呢班其實對香港嘅傳媒嗰個運作係嗰個價值啊，係最堅持嘅。當佢走曬嗰陣時，跟住上去嗰班就係聽話。你睇信報咪咯，郭衍明坦白講，基本上就係一個喉舌嚟嘅啫嘛。咁咪變咗佢成份報紙咪玩完咯，係嘛？如果我要睇林恆子專欄，我而家使乜睇買份信報啫？所有網媒都有引述林恆子今日講乜噶啦，係嘛？ 喂，即係蜀中無大，唔係咁，我咁啱講林恆子係蜀中無大將啊！即 係咁，其實會唔會衍生到其實大家我哋基本上以前我接收嘅呢啲信息都係靠一啲嘅傳統嘅媒體 ，OK， 電視、報章、電台。但係其實出而家幾年嚟講，因為個媒體你話齋，我都可以開個網台，我已經可以唔同嘅 blogger 可以寫啲自己嘅時候，會唔會其實會唔會慢慢開始市民嚟講去接受資訊或者個可信程度已經慢慢開始 shift 去成另一個嘅媒體。 最慘就係咁啊 ！Politician 政府本身咧，佢仍然停留喺一個石器時代嘅心態嘅。我成日都話，當個資訊其實而家係越嚟越自由化嘅，因為個科技發展啦，講緊唔係因為個傳媒機構，而因為科技發展。你最終咧，你要令到嗰啲人去信服你咧， 你只有一個方法，你不是控制個 media， Facebook 很難控制，係咪？你唯有就只可以 PM， 不可以留言。其實咁樣點解唔開 Instagram 咪仲好？嗱，我覺得咁樣嘅話咧，你只要係咩咧？你係 win the argument。所以我就話係一班業餘嘅政客，令到成個傳媒大家越走越低層。因為你冇辦法 win the argument， 你就匿喺網誌後邊做鍵盤戰士，你連 take kill 你都冇咁嘅能力，你連去面對一個記者一個好尖鋭 confrontational 嘅問題，你都想逃避。你只是想去酒會揸住本揸住杯 Amaretto 喺度朗下朗下，你都不希望是在一條問題裏面去得到個民望。以往我成日都話嘅，做如果你真係一個 professional 嘅 politician， 你問我一條好尖鋭嘅問題，我覺得係 my show time， 係冇錯， 絕對係 嘛？我好過你問條 wishy washy 嘅嘢啊！你嘅施政報告真係寫得好辣咁樣。 又或者 對我嚟講，我點回應？ 又或者攞咗獎牌之後問你：，哎、你有咩心情啊？我梗係開心啦。 或者地震之後你問我：，你係咪好傷心啊？係嘛？咪就係呢啲咁嘅嘢咯。咁所以即係我覺得係而家一路一路大家喺度惡性互動底下一路向下沉啊嘛。 嗯。 你都簡單，如果你係要 sell 一個政策，你唔可以再靠影響新聞編輯，唔可以靠 control 個 newsroom 嘅。我覺得嗱，你睇到嘅雨傘運動好，七警事件好，甚至政府嘅退休保障政策。嘅資訊將會彎嘅，個原因就係佢係靠仍然靠咩咧 ？manipulation 改咗個名啊，咩不論貧富啊， 不論貧富， 人哋叫全民保障，而家叫做你諗翻轉頭，你記唔記得當年彭定康諮詢退休保障，佢嗰個叫 OH pension 嗰個 scheme 老人金，其實就係不論貧富，pay as you go 嘅叫做隨收隨支制度，呢、這個就係人哋一個 professional 嘅起個名，唔會叫不論貧富嘅，其實即係、就是、一個 leading 嘅一個名。咁佢以為好少聰明嘅呢啲就係，但係結果你就陷入一個更大嘅 battle 嗰度，然後跟住咧你就冇辦法 win the argument 根本係，因為政府嘅政策處於道德低地啊嘛， 同埋啲政客水準咧，喂你唔發覺咩？真係 咁會唔會其實根本就係大家互相似話齋，互相影響，當由上而差影響到傳媒、傳媒工作者或者我哋出嚟嘅新聞或者記者嘅採訪，其實就係一個互相互動噶嘛。 但更痛苦係咩呢？有新聞理想我都去咗教書啊！嗰下先大鑊啊！我覺得唔係話佢哋教得唔好，佢哋教得好好啊！新聞寫作好，新聞攝影好，新聞理論好，但係佢哋教出嚟嗰啲學生面對嗰個環境係一個比起佢哋做記者嗰陣時候更惡劣嘅環境啊！你話俾佢聽係一個 rose garden， 你係新聞即係呢個知情權嘅守護人，但係佢發覺佢同一個湯客嗰個阿珍導遊係冇分別嘅。 喂，你講開呢、這個？趁多少時間，再有少時間想睇一睇嘅。你頭先講到話身處個咁惡劣環境，我諗起你嗰次同你傾過廿三條同國安法。 嗯， 喂，其實仲大鑊嘅喎，你點睇咧？你有啲、你都做咗準備功夫啦嚇。 唔係，新國安法一樣嘢，我唔知道大家平時有冇留意話，新國安法好似同我冇乜關係。其實有人話，其實對記者可能會切身啲啦，因為我哋有可能 嚇、啊， 我哋新新嘅國家安全法， 其實係新覆蓋港澳地區 啊嘛。其實而家因為開始新嘅國家安全法喺今年嘅7月1號咧，已經係全國人大常委通過，而當中佢係涵蓋埋香港同埋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嚇。咁、以往嚟講，我哋啲記者都話國家安全法同我哋普通市民係咪唔關事？絕對唔係咯嚇。其實可能平時我諗最簡單，譬如話六四每年大家都會聽到喺台上會叫，譬如結束一黨專政啊，無忘六四啊。嗱，以往嚟講，啲人覺得誒依啲嘢我叫口號啫，如果我冇犯法啦。但係如果新國安法而家已經係涵蓋香港，我每年其實香港人每年有1.5亿人次係經香港翻內地，我香港冇嘢，我翻內地一過羅湖即刻我俾人捉咗。 同埋我成日諗到咧，就係話如果我哋翻大陸採訪，影到阿彭麗媛嗰啲 HD powder 嗰張相，如果我喺報紙香港報紙登咗，會唔會犯法呢？ 因為牽涉呢個國家安全同埋政權穩定， 政權穩定咯， 係啊，政權穩定嚟㗎，係 啊， 好緊要㗎， 咪咯， 啲粉用 要維護國家安全穩定。 哦，咁啊， 因為佢係好即係點講啊，好 loose 嘅係 啊， 佢即係無所不包，其實係任佢 interpret 嘅，其實 係個龍門啊。 但係廿三條我自己咁睇嘅，我覺得唔需要。 你覺得會唔會嚟緊啊 ？CY 嚟緊，假如啊，佢真係會 想親切嘅呢叫 CY 嘅，係 特首啦。咁譬如佢如果真係佢， 始終都係 啦，係啦， 維穩。唔係 OK， 689 啦，689咁佢如果真係 sit 另一次嘅即係連任時候，你覺得佢會唔會真係會推行基本法？你覺得唔會？ 我覺得唔會咯。其實而家已經比立咗廿三條更好啦。 嗯。 係咪先？ 即係環境更壞。 你諗下嗱，國務嗰 HD powder 嗰張相有冇邊份報紙敢印出嚟？係咪？唔好講話佢拖地嗰條褲，係咪先？跟住佢話中國文本思想同埋法治有四千年，冇人 challenge 過。四千年是夏朝的大佬，中國還是奴隸社會，按毛澤東的分類，還是吃緊人，還生人陪葬，何來法治呢？是不是沒人 question 的？那大佬形勢一片大好，我覺得是不是？23條，第二就是顛覆，很簡單，我覺得推廣這個港獨思想的其實是梁振英的嘛， 是，他是港獨之父。 你想想，如果不是他在施政報告裏面提出香港大學那本那樣的垃圾書 《 香港民族論》，大佬寫到呢那些文字又不通順，都不知道那些馮景恩讀什麼書，我真的跟李國章的立場一樣。但大佬賣到斷了市，六千本賣了再加人，我叫香港大學寄兩本來給我看看，他說沒有了，沒有書了。 想想手的時候， 對，推廣港獨思想其實是他想製造香港是一個鬥爭的狀態的時候，他先至要推呢個港獨啫。咁如果立咗廿三條就佢難做咯，我覺得呢樣嘢係咪先？ 哇，曲到咁嘅， 曲線到犀利， 曲到完啦， 曲到直啊， 係咪嗱？你其實你煽動叛亂顛覆，如果你係要符合普通法嗱，用翻阿董建華最後尾諮詢稿咧，我相信北京今時今日係唔會接受嘅，因為當時已經冇牙老虎嚟去過單，即係去到最後尾懟冧咗嗰條 係 嗰條法案啊。因為你按照普通法嘅嗰個審判咧，其實咧，你很多時候你譬如思想入罪都很困難的。但是呢，如果是用那個威標來做那個現在的立法的基礎呢，我覺得北京是不會收貨的。 嗯， 與其是這樣，倒不如用其他政治手段去 完成這個目標，好像這個《三國安法》這樣。 嗯， 政治手段是什麼？你看到剛才我們說吳曉東那個 media 而已，但現在更多是那些中資背景、紅色資金的 new media是多得很重要的， 是近一年多了很多 橙傳媒啊，什麼堅料網啊，端的資金應該都是內地，不過就不知道是不是官方了，那就遲些就有個香港零一啦，於品海啦， 於品海 就是海外好像多維的其中一個投資者啦， 哦， 那就也都是長住在北京的其實， 嗯， 那周融那個啦 ,HKG 啦。 已經開始了啦。 開始了很久了。劉乃強還有一個的。跟我的節目名差不多叫食屎好像叫做。是真的，你查一下Lens, 劉乃強有一個的。講國民教育歷史教育的。 哇，他的名字真是。 幾爆喎、 啊。不爆過我地 方的事情。 總之就是說差不多是人都動之期出來都分到一筆的。就是啲維穩費。 那我試下申請一下啦就。 咁你下一集呢就唔係搵亞視啫嘛。 嗯， 下一集呢你就要請 港人港地屈永賢， 人哋才不會嚟啦，一早就知你陷阱啦，係咪先？ 我真係想整個陷阱俾佢踩下。 你應該就咁樣就先自己即係、就是、投誠主動做一輪宣傳機器先。 可能唔使啦，我哋啲偶像派可能引到佢嚟啦。 偶像派 閣下， 係講下笑啫。你偶像派， 我自己我唔好擔心個廿三條，其實廿三條我諗比立法所出現嘅狀態咧，其實同而家好相似嘅。 嗯， 即係你覺得立法廿三條同而家 實際上同立法廿三條 其實都冇分別， 冇乜分別。而佢會覺得咩咧？就係佢當既然覺得呢樣嘢喺香港社會遇到好大阻力嗰陣時候，佢倒不如選擇一個政治手段。我覺得政治手段咩呢？就係、是、逼退你啲傳媒人啦，控制個新聞部啦，然後通過投資啦、控股啦，或者係中資嘅傳媒機構喺香港擴展啦，樂天電視啊等等呢啲啦， 嗯， 係嘛？我都話啦，樂天電視好簡單嘅啫。如果佢話為英超所有曼聯波唔使錢睇，我即刻裝。是不是跟住佢冇咁上下咪搞埋個樂天電視新聞部囉。 其實唔使我俾條拎你得㗎喇。 係咪 係呀，俾拎你啦。我一定唔會裝嘅。 即係佢會用 呢個方法。 係啦。即係佢壓咗一大橛嗰陣時候，好，你蘋果日報繼續存在囉，你網媒存在冇所謂㗎。佢慢慢越壓越大，越壓越大嗰陣時候。 其實樂視嘅今次譬如佢咁。 端傳媒我覺得佢就衝住明報而嚟。 嗯。 你睇到個 approach 到。 你點睇樂視呢？ 樂視其實嚟緊已經一大筆錢抌落嚟英超，搞到咁鋪天蓋地宣傳，你覺得係咪純粹一個娛樂咁簡單？ 咪梗係唔係咯？香港經營有線電視嘅全部都蝕錢，坦白講， 嗯， 全部蝕錢嘅原因亦都因為攞英超， 達到四十幾億點回本。 到佢攞咗英超嘅話，佢就攣住你要害啦。 係 係咪？你嘅生意我俾你賺你就賺，我收俾平啲你就有得賺，我收你貴啲你就冇得賺，我唔俾你就撲埋添。 所以喂，你即係好多嘢，即係逢係用到國家機器嘅，你話樂視冇背景，我就點都唔信。即係等於小米點賣到1000蚊部九百？ 佢而家咧其實官方有個指示嘅，其實兩個重要文件，一個就係習近平之北京文藝座談會嘅指示，就係、是。電影電視要全部要報導呢個正面嘅宣傳，即係正光明面啊，唔可以報導黑暗面。咁就要建立樹立呢個社會主義道德觀啊等等嗰啲咁嘅嘢。其實就同延安文藝座談會一樣嘅，毛澤東。第二個係咩咧？就係咧，所有新媒體大陸嘅大嘅傳媒機構要發展一啲叫做準娛樂，即係泛娛樂啊，佢叫做。泛娛樂係咩咧？就唔係純粹係電影電視添，包括埋game 啊。包括埋即係好多呢啲 game show 啊、遊戲啊、cosplay 啊、卡通片啊呢啲咁嘅公呢啲平台，然後咧就符合佢嗰個官方嘅宣傳， 即係由細至大。 嗱，你睇到習近平有卡通㗎，你有冇睇啊？ 冇喎、 啊，我俾你睇下，習近平有卡通㗎，係一個卡通網幫佢做㗎。 咁 真㗎，有卡通㗎，就係、是、最近出咗一個叫做《習近平的時間用在哪裡》。喂，你唔好笑啊，大佬，我話俾你聽呢啲嘢。十年之後，佢就一個好嗱，而家今日好奇嚟啦，你睇，但係十年之後佢好成熟噶啦，你明唔明啊？ 我先睇個女多啲啫， 即係佢，我覺得佢慢慢呢個所謂泛娛樂啊呢一 part 喺香港咧都會做大，其實樂視就係咁嘅政策， 即 係 佢咁嘅入嚟有咁嘅動作， 佢用娛樂入嚟，係 啦，用一個實質糖衣啦， 所以你個章講得啱啊，文匯大都冇人睇啊嘛，係嘛？所以就算你坦白講，佢免費送一年俾你個章，你個章話曬都係 blue blood 啦，係嘛？佢都係睇唔上眼嘅呢啲咁嘅嘢。但英超唔係嘛？如果佢由英超入嚟咧，你明唔明啊？即係我唔係話用文匯社論啊，黃之峰。 如果一個娛樂大眾一個好呢、啊這個點入插入嚟，更加就會接受。 你要頂得住咩啊？漢姆貝克係嘛？ 貝克漢姆嗱講明啦，人哋唔會用內地嘅拼音。嗱，你聽下何輝廣播咧喺廣東台咧，佢都係用廣東話嘅，所以佢用翻何輝係冇問題嘅。 哦，咁 所以佢唔會啊，貝克漢姆啊，王熱啊呢啲咁樣。 係王熱啊，知王熱係邊個啊？ 唔知啦。 啊，你唔知啊？ 係啊，王國好熱啊。 雲家， 雲家 係法文。嗱，你記住，人哋大陸係好正確嘅，係用法文嚟拼嘅，唔係用英文去拼嘅。 其實本來好多嘢要講嘅，真係講唔曬添。 其實我覺得咧就。好多亞視嘅辛酸史咧，我哋今晚咧、其實都冇時間 都會講啊。 唔係時間，其實我分享咗可以講，譬如佔中時候亞視。 好啊，咁我就加多半個鐘講亞視辛酸史啊嗱， 有冇啊喂？嗱喂， 可以開集嘅。 我嚟過，唔係喎。 嗱，你唔好帶我喎、啊， 我哋飲大兩杯， 咪係咯， 冇所謂㗎。 好嘛，暫咁啊。我點講好啊？即係暫唔暫停啊？ 佢唔肯講嘛，但 係 我哋可以引啲聽眾下次再嚟。收聽少少， 即係入門入門， 係我哋需要將件事拉翻。 嗱，你記住，我哋唔係港台，唔係商台咧，就夠鐘就要去廣告同埋去新聞嘅網台。 我哋冇廣告， 其實係好自由嘅。我哋係 啊， 你唔好帶我啊！你話想講，我就俾你講噶啦。 係啊，粗口得噶。好啦，不過多謝你先啦。今日 Joyce 都多謝曬梁啦，點都講。 唔係，其實阿 Joyce 講咗好多，其實我哋有啲共同嘅記憶嘅喺香港嘅新聞工作。 其實嗰段記憶，因為嗱嚟緊，其實大家知唔知道有個新聞傳媒一個博物館嚟緊係2016年會係 記者時間。我有啲 friend 搞㗎。 係啊，佢將會即係將一個報業由香港最初嘅報業發展史到而家，其實有一班即係新聞界前輩啊負責去，政府都好似批咗 budget， 咁希望2016年咧就能夠嗰個新聞博物館就 嗱，我最希望咧我都會同。鄭明仁講一句就是呢個博物館落成嗰時候，千祈千祈，我不希望見到由梁振英剪彩， 由一個 摧毀香港新聞自由最出力的人去幫呢個新聞博物館剪彩。 不過都幾有戲劇性嘅，好嘛？喂，咁今日係咁多上下啦，即係都。不要 overrun 太多了 有機會可能再找 一下是啊我們可以再 part 2的嘛 就專門講亞視了 你肯講到時同你就跳回拍舞先 不是吧 OK 拜拜 拜 拜 雜誌啦 雜誌啦是 雜誌你細個睇咩雜誌你有冇睇 嗱，我睇農夫炮 農夫炮好睇好睇但係又好鬼貴 道士真係好啲想知嘅話逢星期四晚9:30至11:00城寨舊市好啲有我、大 N 同埋 Eddie Sir 三碌拎回顧，睇下英治時代定係而家好啲，準時見啦！